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了金老卫的第五代传承人刘宇顺呢，他讲到说我们呢要把这一传统啊代代相传，同时呢要加以保护。我们这种保护和能够代代相传，是不是说我们的煎饼果子以后所有的味道每一家的口味都是一样的呢？了解相关内容，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刘宇顺呢，他希望协会为继承600年的非物质文化，保留最传统的风味等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那么昨天呢，他提到说我们需要这一代呢能够呢把这一传统代代相传，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因此呢，他提出了一个希望， He expect that the associationTo make more efforts. 好，这里面提到他的一个希望是 expect， 然后提到的是 association， 做出努力 make more efforts。 这里面我们这个努力啊没有用这个 try， 而用一个 effort， E-F-F-O-R-T toward keeping 600 years of intangible cultures， 保留非物质的文化，同时呢 preserving 能够呢保留啊，用两个词都表示保留，一个是 keep， 一个是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ing， 把这个 E 去掉变成了 ING， the most traditional flavor， 那么他提到了保留传统的口味。因此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协会啊宣布呢将与当地的质检部门合作研发并发布呢行业的标准，但是呢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啊，我们今天学一个是 to that end， END 我们学过表示尾哈，表示结束的意思，但今天表示一个 goal， aim， 目标。 to that aim 表示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the association 这个协会 announce 它宣布， A-N-N-O-U-N-C-E 这个词宣布哈，它可以指官方的一个宣布。同时啊，我们说这个机场会有一些广播哈，那么用这是 announced something 哈，比如说宣布航班的一个时间，或者说改时间了，或者说延误等等。 You would 和谁谁谁一起合作，我们讲过这个词 team， 哎，队伍这个词 team， 但是呢光用一个 team 是不行的，后面再加一个 up， team up with， 和谁谁谁 team up with local qualityinspector， 当地的一个 quality 质量的一个 inspector 检查部门， I-N-S-P-E-C-T-O-R inspector 哈，我们说质检部门 local quality inspector， to research 去研究， and release 发布一个 industry standard 一个行业的标准， S-T-A-N-D-A-R-D 标准这个词，行业标准是 industry standard， but that will take time，但是呢这件事情需要一定的时间， take time 啊，这里面这个词组。因此我们在说一个事情呢不可能说非常快的完成，你可以说呢 well I'm working on it， 我正在呢忙的这个事情，我正在从事的这件事情哈，但是呢 it will take time 啊，需要点时间， be patient， 一定要耐心一些啊，那么用这个词 take time。 那么同时啊，这位会长说到我们的这个计划，就是说制定行业标准这个计划哈，引起了一个争论哈，那么是否某一个食品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哈，大家呢对此呢也议论纷纷。但是呢我们的目标哈，不是让它成为像快餐哈，肯德基麦当劳那样的标准啊，我们的目标是更好的规范历史悠久的天津的这个 的烹饪工艺、技术和相关的食品安全。好，那么看看我们的这个计划 Our Move M-O-V-E， 它呢不是移动了，而是说我们这个举动哈，是一个名词，这个词同学们都学过啊，比如说我们活动什么什么东西啊，挪动一个什么东西 move 这个词，但是今天是一个名词，我们这个举动cause C-A-U-S-E 导致了一个 debate 啊，今天学一个词 debate 讨论辩论 debate 这个词呢，我们在有的时候对一个话题进行辩论，那么用这个词非常的好，而不用 discussion， 而 debate 更加的正式一些。 debate over whether it's 或是 it is 或 it is meaningful 是否有意义 to unify啊，提到 unify，U-N-I-F-Y 表示说统一的意思 ，U-N-I-F-Y 统一这个 cooking standards of the food， 统一食品标准哈 ，unify the cooking standards of the food， he said， however， it's not our aim， 不是我们的目标 to make it standard like KFC fast food， 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做一个像 KFC 哈。肯德基那种标准化的一个工艺流程 We just aim to 哈，又提到了一个 aim， 但是这里面这个 aim to 是一个动词了，我们的目标是和刚才的呢 It is not our aim 不是我们的标准，两个 aim A-I-M 它的词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二个词性呢是一个动词 We just aim to better regulateThe cooking process, regulate, R-E-G-U-L-A-T, 规范的一个 cooking process, 烹饪的一个流程、啊、cooking process, technique, 它的工艺 and health safety, 以及呢它的一个食品的安全，所以三个方面我们再说一遍。第一个呢我们叫做 cooking process, 烹饪的一个流程 technique, T-E-C-H-N-I-Q-U-E, 表示一个技术。And health safety 食品安全 for 后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表示一个食品一个产品呢历史非常的悠久哈，那么同时呢人们对它非常的赞誉哈，一个食品叫 time honored， time honored， 我们前面是时间这个词加一个横线再加一个 honor H-O-N-O-R-E-D 表示呢历史悠久的，我们说一些老字号哈，一些非常有名的老字号，那么就会用这个词 time honored restaurant 或 time honored shop 等等哈，老字号的商店老字号的一些饭馆都可以用这个 time honored in its hometown。 好，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一个非常好的词叫 time honored，但是啊，该协会表示呢，这并不意味着呢要对配料的比例、酱的味道进行规定，或者呢规定让每一个摊位都有同样的一个煎饼果子的一个口味哈。那么看看相应的翻译 ，The association said 啊，那么这个协会说到 that it does not mean to regulate ingredients。那么它并不一定是或者说并没有这么一个意味着哈，它的意思并不是想干什么，什么用的是 doesn't mean to regulate R-E-G-U-L-A-T regulate the ingredient， 它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料 the taste of the sauce 以及它的酱料的口味哈，这个用了一个酱料 S-A-U-C-E or make every stand provide the same flavor，让每一个 stand， 这里面的 S-T-A-N-D 啊，它不是站立的动词，而是一个名词，表示这个摊儿哈。我们知道呢，很多的煎饼果子呢，它都是以摊儿的形式呢存在的。那么这里面用的英文是 stand， make every stand provide the same flavor， 让每一个摊儿都做出同样的煎饼果子。所以说这也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它的目的呢，我们制定这个标准的目的，刚才已经讲到了，它的目的呢是保护煎饼果子的加工工艺，这是他们想要保留的哈。它这个工艺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每一个摊儿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一定的创意是没有问题的。However， it is meant。It is dedicated 都可以，它的目的 D-E-D-I-C-A-T-E-D、dedicated 表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一个作用 to protecting the techniques 啊，一个工艺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煎饼果子啊，这传统的煎饼果子 ，which people want to preserve 啊，人们想能够保留下来的这个煎饼果子 ，which people want to preserve。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He expects the association to make more efforts towards keeping 600 years of intangible culture, preserving the most traditional flavor. To that end, the association announced it would team up with local quality inspectors to research and release industry standards, but that will take time. Our move has caused debates over whether it is meaningful to unify the cooking standards of the food.He said, however, it is not our aim to make it standard like KFC fast food. We just aim to better regulate the cooking process, techniques, and health safety for the time-honored Tianjin style in its hometown. The association said that it doesn't mean to regulate the ingredients, the taste of sauce, or make every stand provide the same flavor. However, it is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the techniques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煎饼果子 which people want to preserve.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哈，请到了异果英语北京名门多福校的两位同学。第一位呢，他的英文名字叫 Joyce， 中文名字叫王文娇。他给我们带来的英文分享是 My favorite thing to dance. My name is Joyce. I like to dance. I have a little brother. I like him very much. His name isGeorge. My favorite season is winter because I can make snowmen. Can you think of one common thing people like to do when they are happy? How about jump or hug each other? These forms of expression are found in dancing. Hello everyone. Today I will talk to you about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dance. When I dance, I feel happyBecause dance relaxes me. I like to dance with pop music and jazz music. But my favorite kind of music to dance to is folk music. Dancing is great because I can do it by myself or with someone else like a friend or my teacher. When people dance, they can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It is also a good form of exercise.Every culture has a different dance, so you can also learn about a new culture's music through their form of dance, like salsa in South America. Dancing also ha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s for people. It can help you lose weight, stay flexible, and reduce stress. It can even help you make friends if you need a dancing partner. Well, I hope you haveenjoyed my speech about dancing and how great it is. I recommend learning to dance folk first, if you are interested. Thanks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Goodbye. 那么听完了王文娇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欣赏 Milly 陶胜兰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分享 My favorite thing to draw. My name is Milly. I have a lovely family. My brother is very cute and chunky. I want to be a teacher when I grow up. My favorite season is fall because of the beautiful leaves. Hello everyone. Today I will talk to you about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is draw, and I will tell you why, what, and how I like to draw in my presentation.My favorite thing to draw are animals because I can draw them beautifully. I use different kinds of tools to draw, such as pencils, crayons, and paint. Drawing relaxes me, especially when I become focused in drawing a beautiful painting or a piece of art. I can look at an object and draw almost perfectly. The hardest thing for me to draw are horses, so this is something I need to practice more. Drawing itself it is an art which can help improve creativity and problem solving. It has also been proven to better a person's health because it can reduce stress. Well, I hope you enjoyed my speech about drawing and why it is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Hopefully, I have given you some information you did not know which will interest you in the craft. Thanks for your time and attention. 那么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配音、演讲哈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呢，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呢发给我们，大家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飞雷星或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贪婪的小狗，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greedy dog.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一条贪婪的狗这样的一个故事。The dog was hungry. He wanted to eat a bone. But when he saw another dog with a bigger bone in water, what will he do?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Good. 你知道这只小狗狗啊特别的饿，所以呢它想吃一根骨头。但是当它在水里看见了另外一只狗有一根很大很大的骨头的时候，你想想它会做点什么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eedy Dog. 今天这次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贪婪的小狗。 Dog was always hungry. 你快看呢，小狗狗啊总是很饿，它四处寻找吃的。 I think Fox was always hungry too. 你还记得吗？我们还想过的故事里面有 Fox, 狐狸。狐狸也经常很饿，它也在四处的寻找吃的，对吗？ One day, he trotted to the market. He spotted a bone. 有一天呀，他漫步走进了市场。农贸市场里面有很多的肉，还有水果，还有很多人在买东西。他发现了一根骨头。 Look at that bone.Dog barked. I want it. 太棒了！快看那根骨头啊！这只小狗不停地伸着舌头，然后对自己说：“我想要它。我饿了，我要吃到它。” No one was looking. Greedy dog grabbed the bone. Then he ran away. Hey, that is mine. 这个时候趁没人注意，贪婪的小狗就把这根骨头叼在嘴里马上跑开了。可是这个时候的肉摊主就说，嘿，那是我的，你要干嘛？ 不好，这可不对。 He ran and ran, and he says, I'm so clever. Soon he came to a river. 他跑啊跑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然后他对自己说，我实在是太聪明了，看看我拿到了一根骨头。很快他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 Dog looked into the water. He saw another dog. 这个时候小狗啊就往水里看，他怎么在水里看到了另外一条狗呢？ Who are you? 你是谁？ That dog has a bigger bone, he thought. I want it. 而他看到了另外的那条狗呢，拿着一根比他还要大的骨头，他就想啊，我也想要这根更大的骨头，我想要它，快给我吧。He growled at the dog in the water. Grrr. The dog in the water growled back. 然后呢，这只小狗就呲着牙对水里的那条小狗发出了不是很友好的威胁的声音。然后呢，在水里那条小狗也没有害怕，而且也发出了不友好的声音。He barked at the dog in the water. Woof! The bone fell out of his mouth. Splash! 然后啊，这只小狗就像疯了一样，对水里的狗不停地大叫着 “woof woof woof”。然后呢，它嘴里叼着这根骨头啊，从它的嘴里面掉了出来，掉进了水里，啪嚓！ 我的天哪 ！The other dog vanished. Oh no!Barked dog. Now I have no bone at all. 然后呢，这个骨头掉进水里，水花四溅。然后啊，另外一条在水的狗消失不见了。这条小狗就开始叫喊着说：不好不好，现在我连一根骨头都没有了。我的天哪，骨头掉进水里了。 太贪婪了吧。There was no dog in the water.It was Greedy Dog's reflection all along. I'm so silly. And I'm hungry too. 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在水里面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狗，那只不过是贪婪的小狗的倒影罢了。所以呀，小狗自己说，我实在是个大傻瓜，而且我还很饿。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习到什么道理呢? Good. A bad beginning makes a bad ending. 你要知道,恶其始者必恶其终。一开始这根骨头就不是小狗的,是他偷来抢来的,所以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Please remember that. OK, 请大家记住这件事情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今天的小鬼当家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呢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